外国媒体从9月3号到5号纷纷报道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外务省发言人，就有些报道说美国核潜艇有意在我国海域周边拟事，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内容。俄罗斯塔斯社、伊朗的世界民族报、毛里塔尼亚的祖国新闻、指针等网讯社、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波兰网站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页报道了上述消息。